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 今天是 Friday，TGIF， 明天就是 Saturday， 大家可以在家好好休息。 哇，我觉得我很有天赋嘞，就是作词作曲的，我竟然可以临时灵机在现场发挥给你耶！哎，想到明天是星期六，又是一个很美好的 weekend 了，可以好好休息两天了。如果你这两天呢不知道要干什么事情的话，不妨看看我们的勾选好朋友啊，最新一集已经上线了。这一集谁是嘉宾呢？那就是苏浩，有小童啦，还有 Broccoli 呢去访问他的。那小童就有问到苏浩啊，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马来西亚的 XOL 的话，你是会如何形容的呢？我们来听看看苏浩怎么形容。 Three words. Yeah. Only three. Only three. Love. Love, wow. Yeah, passionate. Love and passionate. And so cute. So sweet. And I think Malaysia fans or fans, right, they were very happy that if you can try to learn some Malaysian language or dialect. Yeah. Oh, yeah. Can we teach you some? Yeah, right, I think your fans would definitely love it. English, we call I love you. Mm-hmm. In Korean, we call sarang hei. Yeah. But in Cantonese, Cantonese is like one type of dialect from the Chinese. Yes. Uh-huh. Okay, you say it. 我爱你。 讲讲好你。 我爱你。 讲好你。 好可爱哦！他发音这个广东话的时候，我爱你，我爱你。太可爱了，而且小童有教他用三个字来形容我们的马来西亚粉丝嘛 XOL 吧，他当时候应该愣住了，他应该是心里想他三个字形容啊不够嘞，应该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嘞，马来西亚粉丝是很热情啊，很多形容词是可以形容的。想要看到这个搞笑的画面的话，可爱的画面的话，赶快去到勾选 YouTube 观看最新一集的勾选好朋友吧，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勾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队长还有鹿晗的《倚天》。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因为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了，不用再调闹钟啊，不用再就是早起去上班的时间了。那今天就是可以好好睡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睡觉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关完了还是有一点开着一点点？因为有些人睡觉他就是入眠了，可是他的眼睛呢还是有开一点点的，你还可以看到他的眼球的。有些人睡觉是这样子的，而有些人睡觉呢就是整个眼睛都是关着的，不知道你是属于哪里一个。那人类睡着的时候呢，眼睛有两种的状态，一就是关着眼睛，二就是可能开一点点的眼睛。但是动物的话也是有分的哦，你知道有一只动物呢，它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去睡觉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A 的话是鸡， B 的话是老虎， C 的话是鳄鱼， D 的话是长颈鹿。大家赶快 WhatsApp 进来猜一猜呗， Goshen Cellcom Digifiji 号码0169988889啊，可以跟 MC 互动聊天回应话题啦。记得先到 Goshen 的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Cellcom Digi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呢斯曼安 No.1 等着你的语音哦，赶快来猜一猜呗，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还有 PJ Morton 的《雁南飞》啊。王以太 Love Me Later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Ze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哟。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什么动物呢？是飞在天上的呢？那就是鸟类嘛，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冷知识呢，也是跟动物有关，但不是飞翔的动物，而是睡觉的时候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的动物是哪里一个呢？ A 的话是鸡， B 的话是老虎， C 的话是鳄鱼， D 的话是长颈鹿。 Johnson， 你觉得这四个动物里面哪里一个是这样睡觉的呢？ 我的答案是 C， 鳄鱼。因为鳄鱼哦，它其实这个是科学有读过啦，鳄鱼它是一个可以开着眼睛睡觉的动物来的。其他动物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啦，比如说长颈鹿，如果想站着睡觉的动物的话，这样就是长颈鹿咯。然后老虎的话，我们看卡通也是知道老虎都是关着眼睛睡觉的。至于鸡的话，我记得我们看漫画的时候也是有画过啦，鸡也是闭着眼睛睡觉的，所以我答案可以肯定是 C 啊，因为科学有读过。 哈，我反而不认同耶，因为我觉得哦，强势的动物他们是可以闭着眼睛睡觉的，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其他的动物会攻击他，比如说像是长颈鹿跟鸡的话，他们算是比较弱势的动物来的，就是很瘦，可能其他的比较凶猛的动物去攻击的，比如说像是老虎会去攻击长颈鹿啦，然后鳄鱼呢可能就是如果鸡在隔壁的话，或者是长颈鹿在隔壁的话，他就会攻击了，所以长颈鹿跟鸡的话，他们属于比较弱势的动物嘛，随时随地呢都要开着眼睛，以防万一呢就是敌方会攻击他嘛。所以我觉得 A 跟 D 的话，他们可能真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因为他们是弱势的动物。老虎跟鳄鱼的话，反而我会觉得他们两只眼睛都是闭着睡觉的啊。如果我以弱势跟强势的动物来分析的话，我觉得 A 跟 D 就可能是答案了。到底是不是呢？还是你要猜一猜？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吧，0169988889啊，守住歌声 Be On Trend。 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勾炫猜猜猜，这里呀、啊、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手来自 Emily 蔡敬轩的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你家里除了有灯之外呢，有一个东西也是等着你回家，此刻现在的心情，那就是床，床在等着我回家，我要好好的回家睡觉了。所以今天的冷笑话呢是跟睡觉有关的，你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睡觉的动物是哪里一个呢？ A 的话是鸡， B 的话是老虎， C 的话是鳄鱼， D 的话是长颈鹿。7818 JC， 你觉得是哪里一只动物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C， 鳄鱼。因为呢鳄鱼哦，它是属于比较阴险比较藏在那个阴暗里的动物，所以呢他可能也会相同的，就是说他睡觉的时候会十分警惕，怕别人袭击他，所以呢他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 因为你觉得这个鳄鱼呢是十分警惕的人，所以要睁着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但是我不认同耶。因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华语词呢到底是什么意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忍耐，然后呢得过且过的心情，对不对？It's OK 啦，没关系啦，就让它过去就过去啦。所以我觉得这四只动物里面呢，所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个性格呢，就是得过且过的心情的话，我觉得会是第一长颈鹿。因为我有一次去到动物园喂长颈鹿的时候，我喂食它嘛，然后我就跟它玩，你要不要吃，然后我又拿回来那个叶子，就是引诱它来吃，可是我又把那个叶子拿回来，但是它的心情就是呢，它态度就是你要给我吃就给我吃，你不要给我吃就算了，哼，我隔壁还有人喂我吃，我不一定要吃你手上的那个草啊。所以我觉得长颈鹿给我的印象深刻呢，它就是一个我忍耐一下咯无所谓的心情，这样子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 D 长颈鹿是有可能诶，如果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去分析的话。还是你有别的答案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守住歌声 Be On Trend。歌声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陈华真的是要来见你啊，他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了，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30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Menara 看 TTDI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哦。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我猜你呢现在要去你的家里的房间，然后躺在床上了，是不是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了？那 before 你去入眠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来猜一猜今天的冷知识啊，你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的动物是哪里一个吗？ A 的话是鸡鸡， B 的话是老虎， C 的话呢就是鳄鱼， D 的话呢就是长颈鹿。我们来听看最后一位听众啊，你觉得是哪里一只动物呢？ 我觉得是 C， 因为它是半栖动物，所以它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它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 啊。因为这四只动物里面，他觉得而 C 鳄鱼是最特别的动物，因为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的话，代表着这个动物很 special。 哎，今天大部分的听众都是选择 C 鳄鱼耶，我只能说你们真的是太聪明了。正确的答案就是 C 啦，鳄鱼。到底为什么它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呢？我们来听看看原因呗。 哪种动物睡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鳄鱼睡觉时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它可以进行单侧脑半球睡眠，在一边大脑和一只眼睛休息的时候，还能睁开另一只眼放哨，时刻保持警戒。 啊，哇，它真的是很聪明的一只鳄鱼，一只动物嘞。哎，真的，鳄鱼啊，真的是动作很快的。它看似啊，好像在睡觉这样子啊，可是你一走过去它隔壁而已啊，它可以很快速的0.0001秒啊，直接用它的嘴巴呢，咬住你不放的，然后就慢慢的一直咬着你，咬着你，你怎样挣扎呢，都是逃不脱从它的嘴巴里逃出来的，很难很难。原来如此啊，原来是鳄鱼呢，这只动物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的。所以大家学到了吗？这个冷知识，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